北京时间12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是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景然。 我是主持人贾月。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第16届北京大兴安定桑葚旅游文化节即将在5月16号开幕，持续到5月30号结束。期间游客们不仅能够体会到亲手采摘桑葚品尝鲜果的乐趣，还可以到民俗旅游村前安定感受一下浓浓的地域特色。近日记者就来到了前安定村，据村党支部书记马建阳介绍，这个村目前的两大亮点，一个是村史陈列馆，另外一个就是富硒蔬菜水果了。 为了促进我区中小学合唱艺术的国际交流，为我区合唱指挥老师提供更专业的学习交流平台，近日大兴校外办特邀维也纳童声合唱团主席、艺术总监杰拉尔德·维尔特教授来到大兴少年宫，举办了为期3天的合唱指挥大师班培训。 本台记者报道。第16届北京大兴安定镇桑葚旅游文化节即将在5月16号开幕，一直持续到5月31号结束。期间，游客们不仅能够体验到亲手采摘桑葚、品尝鲜果的乐趣，还可以到民俗旅游村的前安定感受一下浓浓的地域特色。近日，记者就来到了前安定村，据村党支部书记马建阳介绍，这个村目前的两大亮点，一个是村史陈列馆，另外一个就是富硒蔬菜和水果。在前安定村的主街上，马书记带着记者走进了一户普通的民宅，这里就是村史陈列馆。 12年底我是回村的，第一件事是修路。修路的时候呢，我就从这个村的十字路我就看见这个房是一个老房了，那边都漏雨了，里头破破烂烂的，跟那个一个叔叔说，我说你啊，把这个地儿给我腾出来，我给你俩钱儿。第一呢，这村的脸儿就是这儿；第二呢，我想就是说把这个过去那个旧物件呢收集一下，以后要么就只能是在电视上看了。这样呢一说呢，这叔叔还挺支持我工作的。第一呢是把他这房后头这儿，把这地儿给他腾出来了，完了是每年给他2000块钱。这个房呢又给了他3500块钱。那阵儿我也当时想，第一呢说这咱们这个说白了真少吃两顿饭的事儿，第二呢让过去的人回想进来这院有那种50-60年代的感觉，第三呢就是把这个村这个所有的都收集一下。大伙儿当时挺支持的，你看我们收这都是， 这是村民捐出来的。 对，村民当时那个给他点钱，有的人家就没要钱。 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乡村陈列室里面它陈列了多少种物品？ 哟，我这里啊，我跟您说500种都够。 村史陈列馆院子里的工棚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大大小小的农具按照季节和旧时当地人的耕作方式为顺序挂在了墙上。党支部书记马建阳介绍说， 你像经历吧，拿犁正先经，经完了拿那把，那带齿的，顶上站一人，底下生过，拉着这把，把这个他一经完了咔了，他给扒一下，是这盖，这是木头的，是柳条编的。 那盖完了，点上也站一人，咔咔咔一盖，他把这地就平了。平了以后呢，拿那喝子，那是喝子，喝一勾，完了这人就撒籽儿了。 这些都是农具哈。 对，撒完籽儿，使那个铁瓦小溜子，铁瓦在头了，小溜子在后了。铁瓦一搂，把这勾盖上了，把籽儿盖上了，这个小溜子一压，得，这就是这个过程。再出来的草儿以后呢，那有匀锄，拿一个驴，俩人一扶着，俩人就把这地就匀了，这就是种地的这个过程。 在众多的农具中，一个木质的独轮小推车绝对称得上是上个世纪农村不可缺少的私家车了。 就是木头的，过去咱都有木匠，他就来给您家来人给你打一个，一般的都是好木头，你像是什么桑木的、枣木的，它结实，完了买一轱辘，这就是家的主要交通工具。这小车是一般的是家家有， 它上面也能放东西，然后两边下两个筐也能放东西。 这筐啊，就是你像什么过去，你像我们那儿买东西、卖东西，你像我小时候，我跟您说买小猪、卖小猪，都搁这筐里头。 走进村史陈列馆的堂屋里，灶台、墙柜、年画，这一桩桩、一件件，让人不禁穿越到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生活当中。 咱们这个乡村陈列室里面，哪个是历史最悠久的呢？ 历史最悠久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前叉子。到春节了，上那个赶集去，他拿这肩膀一背，完了就买点肉啊，买点什么吃啊，这买所有的过年东西就这就成了。这个特别古老了，我也听我叔叔说，就是他小时候，就是他爷爷的这传下来的。你说现在咱这布多好的布，搁一百年。都什么？你看他这个， 这个前叉子其实它就是一个前口袋，是吧？ 对，又既能盛钱，他还能买这些东西。你看他这里头有油，买点肉啊，买点那个小吃啊。我这过年的，那点过年也穷，所以买点吃就过年了。就是他就起的就是农村家家都有前叉子。再有我小时候就是什么呀，洋车上，哎，他把那前叉子搁在大梁上， 大梁上， 哎，对，开始的是背着。之后呢，有了洋车以后，我小时候那阵就是，都搁在这大梁上，买点东西，都往这一搁，回来就什么了，这个挺有意义的。 这个布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那这是什么布啊？ 就是农村那阵织布，咱们自己织的布。 地上、炕上、墙上，就连记者抬头看到的顶棚上，都留有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满满的回忆。 你看我小时候这个差不多，你像这饽饽筐。都是这个位置， 饽饽筐一般都吊在这个顶棚上。 对， 嗯， 咱这个当地都是这样。他那第一呢是什么？不爱抽耗子，那耗子下不来啊。最大的优点是小孩够不着，那阵孩子都多。你像过去哥仨四个都少，哥五六个，带姐俩就五男二女。他放学了回来了，一盘的饽饽没了，晚上没饭了。所以它就起这样一作用， 防老鼠，防小孩儿。 哎，防老鼠，它老鼠分点儿也过不来。防小孩儿呢，那小孩儿够不着。过去那阵儿，蒸的饽饽都往这点儿一搁。 这饽饽也是咱们乡音是吧？ 啊，对， 馒头、面食之类的。 啊，对，你像那过去什么窝头、饼子、白薯，这是过去我小时候那阵儿说馒头，哎呦，那简直就过年了。 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连吃口白面馒头都是相当奢侈的事情相比，如今的前安定村可是种植富硒蔬菜水果的重要基地，引领了老百姓吃放心菜、营养菜的潮流。参观完村史陈列馆，马书记又把记者带到了富硒蔬菜水果的大棚里面。 对， 那您能不能讲一讲这个富硒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物质，它对咱们的农作物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富硒啊，是咱们跟这个中国农科院果树所，哎，他们提供的技术，他说就是从这个植物里提取硒元素，可以灌，可以浇，也可以那个喷洒。这个硒呢，主要是有抗氧化，防癌抗癌这个效果。所以呢，现在大伙儿确实对这个也认可，它口感好。第二呢，这个出这产品它不爱坏， 那您现在这个全村里的农作物大约有多少个品种用了富硒这种方式？ 现在啊， 蔬菜就是一个蔬菜这品种就是30种也不成。 30种，那水果呢？ 水果现在就有桑葚，有葡萄，有桃，现在就这三种。 就是三种。那据说今年这个桑葚是第一年用的是富硒。 对。 那您当时怎么想把桑葚也用上富硒呢？ 葡萄是用的富硒。 嗯。 之后这个专家叫李亮，他是农科院果蔬所种过农业的。我也是几次找他，我们俩商量，我说咱们这个桑葚能不能做富硒，他说可以，因为效果也挺好。之后我就做上，确实特别好，大伙儿来都嚷好吃。原来我也吃过大棚桑葚，说确实不那么甜，可是我们这个真的挺好吃的。 在桑葚节期间，游客如果来了能够采摘到什么呢？ 采摘的现在有黄瓜、尖椒、包椒，带有十多天的西红柿也熟了。叶类菜的我们那儿南方的叶类菜跟北方叶类菜基本都是像那个豆瓣菜呀，什么那个奶油紫苏啊、小油菜啊，就是说那个我从农科院果蔬所他们进的籽儿都是品种也特别好， 品种特别好。 对， 那这个怎么收费呢？ 现在就是10块钱一斤。 嗯，不管是什么样的蔬菜， 对，不管什么蔬菜都是10块钱一斤。 嗯， 我们现在准备就是什么呀，第一让人来上这看， 嗯， 第二品尝，完了大伙儿相信了我们可以给他配送，就是10块钱一斤。 嗯， 我们免费给他配送，最少弄个7-8户。哎，您7-8户来，您先来到这儿看我们这东西， 嗯， 好不好？ 嗯， 您喜欢哪样您从您自己定。 最后，前安定村党支部书记马建阳还为这次桑葚节期间想要来参观村史陈列馆和品尝购买富硒蔬菜水果的朋友们提供了联系方式和路线。 那咱们村委会的电话是多少呢？ 8023-3115、8023-3116，还有我本人的电话13381139502。 坐公共的交通工具怎么来？如果自驾怎么来？ 自驾一般的，对，现在这京台高速有安定有一出口，5分钟就到这前安定村了，也特别方便。公交车35路、17路，在后安定下车，离这儿有800米吧。 本台消息，为了促进我区中小学合唱艺术的国际交流，为我区合唱指挥老师提供更专业的学习交流平台。近日，大兴校外办特邀维也纳童声合唱团主席、艺术总监杰拉尔德·维尔特教授来到大兴少年宫，举办了为期3天的合唱指挥大师班培训。世界音乐艺术教育协会少年宫有关负责人以及来自广东、河北、辽宁各省市、北京、大兴的70多名音乐教师共同参与了开班仪式。培训开场，所有参训教师很快都被维尔特先生感染，大家随着他的指令开始了热身活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在游戏体验中，老师们迅速进入歌唱的状态。培训中，维尔特先生主要围绕歌唱及合唱技巧训练，课程时间的分割，合唱训练的周期与教学流程，合唱指挥角度来看如何进行合唱团的训练，以及训练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节奏训练方法以及指挥技巧，如何提高学生合唱作品表现力及发声训练问题的解决方法等主题进行教学。大兴区教委丽人女子合唱团、大兴少年宫星星少年合唱团、大兴一中和和之声合唱团、北京小学大兴分校合唱团、大兴滨河小学启航合唱团有幸作为示范团队，接受了维尔特先生的现场指导。 本台消息，三月花开，四月花繁，百花齐放，草长莺飞，正是赏花的好时节。林下花园仿佛走进了一个充满浪漫气息的童话世界，茂盛的松林好似绿色的海洋，树下铺满紫白相间的二月兰好似铺上了无边的艳丽花坛，这么多的花简直让人惊叹，很难想象紫叶李、金叶榆搭配绿油油的小麦也别有一番景致。在104国道京福路南侧，园林工人正在对新苗木进行剪枝修整浇水，他告诉记者，这些是2014年的平原造林地块，在这些地块上栽植了银杏、法桐、五角枫等大乔木，以及雪松、油松、白皮松等常绿植物。 同时增加了金叶榆、木槿、紫叶李、紫叶矮樱等彩色植物进行调色，并且保证三季有花。近年来，区园林绿化局高度重视重点区域绿化工程，积极推进道路两侧、公园、重要节点绿化景观提档升级工程，从增绿、增色、增美等方面着手，努力改善生态环境，全面提升我区的绿色景观，力争做到绿化整体美观，细部精致。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划线打孔安装。近日，记者来到临孝路街道义和庄东里社区，看到工人们正在楼道里紧张地忙活着。随着工人们一层一层地走上楼，楼道一侧出现了一抹闪亮的黄色，这就是今年义和庄东里社区开展的党组织服务群众项目老年扶手安装工程。据了解，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今年临孝路街道开展了党组织服务群众项目。根据不同社区的具体情况，该项目涉及了助老服务、绿色生活、环境整治等多个方面。此次开工的义和庄东里社区老年扶手安装工程就是党组织服务群众项目之一。义和庄东里社区居委会负责人告诉记者，义和庄东里社区属于老旧小区，楼内居住的老年人较多，老人上下楼十分不便。年初，社区党支部通过深入调查，发现目前社区楼道较窄，同时老楼扶手有的已经出现破损，给行动不便的老人和肢体残疾人带来不少安全隐患。为了解决他们的困难，帮助他们改善生活环境，社区计划分批给社区所有楼道靠墙一侧全装上了无障碍扶手，保障老人残疾人上下楼安全，为社区老年人残疾人排忧解难，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及满足生活需求。义东社区党支部经过讨论调查，确定2017年第一批安装无障碍扶手的为7号楼、8号楼、9号楼、10号楼，共4栋楼，21个楼门。安装公司负责人连佳告诉记者，义和庄东里社区老年扶手安装工程于5月2日全面开工，目前已全部完工。今年临孝路街道上半年一共有义和庄东里、义和庄南里、火神庙社区等5个社区要进行老年扶手安装工程，目前5个社区已全面完成安装。 本台消息，大兴区长子营镇日前与河北省廊坊市联合发布涵盖2地36个旅游景点的夯实产业游、生态休闲游、红色爱国游3条精品旅游线路。2地还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将加强双方沟通互动，为规划布局衔接、夯实产业互促、基础设施互建奠定基础，将在文化旅游、夯实基地建设、道路交通建设等方面进行优势互补、融合发展。据了解，长子营镇建中商夯实基地，围绕建设以夯实为特色的临空产业副中心的战略定位，双方共同制定中商夯实基地发展规划，服务以夯实为特色的临空产业副中心，双方共同研究整合政策资源，针对镇域内符合夯实生产标准的农业企业、协会组织，以及大兴区域内夯实产业链和临空经济区内航空配餐企业，制定会员支持计划，建设中商夯实基地金融服务平台，为符合融资条件的会员企业提供综合授信服务，提供给长子营镇总额不低于50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为区域内符合夯实产业标准的企业提供跨境支付业务、在线供应链业务、银行联名卡业务、创建互联网金融业务、品牌与营销互动业务等金融服务，立足于中商夯实基地发展需求，双方积极开展 关于金融、互联网、农产品交易等方面的培训，支持临空产业副中心建设。京农集团现代农业 4.0 智慧温室项目也落户长子营，该集团将在长子营镇全面引进荷兰智慧玻璃温室和最先进的种植技术，建成集智慧农业、示范农业、科教农业、观光农业、儿童以及青少年农业体验中心为一体的现代农业 4.0 示范园区，为京津冀及杭石提供全程可追溯的新鲜、安全、营养、高效、生态的蔬菜。 本台消息，远程遇到困惑，轻轻点击鼠标就能找到解决方法。想学知识，通过多媒体就能听到专家授课。在清源街道办事处，党员干部和群众说起远程教育，能列出一连串的好处：提升党员素质的新课堂，传播先进文化的新平台，社区党建的好帮手，融洽党群关系的连心桥。荔园社区党支部书记刘艳玲介绍，荔园社区1590户分三个党小组，其中在册党员85人，在职党员429人，管理起来比较困难。自从社区成立了远程教育站点以后，真的就像来了一位好帮手。社区的党员培训有了场所，电教有了设施，管理有了制度，运行有了规划，过程有了记录，效果有了宣传，学习有了转化。刘艳玲表示，历史文献纪录片《信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电视片《人民的好儿女》以及《红色故事会》等节目，我们党支部都学过。不仅如此，党章党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更是我们远程教育课堂的常规内容。远程教育已成为社区党支部组织党员学习的新课堂。三年来，荔园社区党支部利用远程教育，先后组织党员开展了群众路线、三严三实、两学一做系列主题教育和安全生产、绿色环保、志愿服务等专题学习活动。 开展党员干部远程教育学习活动，不仅开阔了党支部团队的视野，创新了服务群众的思路，提高了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和责任感，更为社区党员们构建了一个相互沟通交流的共同家园。荔园社区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外。清源街道工委书记顾玉宁表示，目前清源街道已设立了14个远程教育站点，街道的838名党员想看啥就有啥，想学啥就有啥，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学习热情高涨。老党员邢淑贤动情地说，现在我们不出社区就能学知识、学技术、学政策，远程教育就像办在家门口的免费大学，是不用管饭的老师。顾玉宁表示，远程教育是个宝，提高党性少不了。通过学习党建先进典型的远程教育课件，为基层党组织提供了典型示范和借鉴经验，促进了基层党组织建设水平的提高，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对此，清源街道的许多党员深有感触。远程教育使党员教育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时间更快捷，内容更丰富，形式更灵活，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的功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本台消息，近日功夫名片新闻发布会在大兴区汉能国际青少年运动城召开。据了解，功夫名片是一档以传统功夫为主题的大型系列赛事，旨在推广功夫文化，打造中国功夫名片，积极贯彻国家全民健身及健康中国战略。功夫名片大型系列赛事首站将于2017年7月23日在北京正式开赛，随后将沿着一带一路所经过的重要节点城市和国家举办各分站赛，邀请当地功夫名家共同打造功夫名片，同时挖掘各个举办地传统文化，结合功夫的魅力及功夫名片广泛的影响力，宣传城市精神，打造城市文化名片。据主办方介绍，功夫名片将秉承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原则，邀请全国各地乃至一带一路重要国家功夫名家、优秀运动员等，以北京为中心，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展开文化交流活动， 以赛事为载体，以文化为核心，以功夫为突破点，推广中国传统文化。赛事项目除了 MMA 综合格斗、自由搏击等传统竞技性项目，创造性地将传统武术与现代竞技体育相结合，制定科学的规则，去除传统功夫中的表演套路，极大地保留传统功夫中实用性元素，真正做到将传统功夫竞技化，更好地传承传统功夫文化。 本台消息，打开整条香烟，在单包烟内藏毒，再分别二次封包，企图以此逃避检查来运毒，不料这也没能逃过民警的火眼金睛。4月28号，男子江某藏运1000片麻古，在大兴酒闲检查站被民警当场查获。这起案件也是大兴警方深化区域警务交流合作，推行检查站与派出所一体化查控工作以来，站所联合查控的第一起涉毒案。4月28号，酒闲检查站执勤警力与庞各庄派出所支援警力，在对一辆由湖北开往北京的进京大客车进行检查时，发现乘客江某，男50岁，吉林长春人，有吸毒前科，便要求对其进行毒品检验。江某神色立即慌张起来，通过检验，江某尿液果然为冰毒阳性。在对江某进行控制的同时，民警对其随身携带的行李包进行了检查。在江某所带的背包内，民警发现一条未开封的白色红塔山香烟，拿在手里，民警总觉得这条烟包装有点不对，塑料皮儿不是很平整。经进一步细致检查，发现该烟外包装有二次封包的痕迹，烟盒有一头的封皮儿是用透明胶条粘着的。民警打开整条包装，发现里边有3盒烟，同样有二次封包的痕迹，并且重量、软硬度也和正常的满盒烟不一样。打开烟盒，真相大白，原来3个烟盒中装了5小包药片。民警凭借经验判断，这些药片疑似麻古类毒品，经鉴定验证了民警的判断，这些正是苯丙胺类的毒品，也就是麻古，共1000片，92.87克。经审查，江某交代，这些毒品是在贵州买的，卖给他毒品的人帮他把毒品藏在烟盒中重新封包好，说是这样就能躲过检查。江某在上车时避开了安检，但是没有想到还是没有能够逃过民警的法眼，在首都的南大门被悉数查获。江某对民警的工作心服口服，说真没想到如此周密还能够被民警查获。目前江某因非法持有毒品已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此案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据了解，今年大兴警方与房山、河北省廊坊、保定公安机关共同签署了京津冀警务协同发展南部片区框架协议，开创了京津冀接壤地区南部片区警务合作新局面。在此基础上，大兴警方进一步拓宽区域警务合作的广度深度，围绕检查站点联勤联动，危爆物品联管联控，可疑人员联合查控，交通安全联合管理等重点工作。除进一步深化与河北省廊坊市公安局合作外，又推出了分局检查站与分局南部派出所一体化查控工作办法。检查站与派出所一体化查控工作办法及站所间沟通协作，整合现有警力资源，优势互补，联合防控。办法内确定了站所间的定向对口支援，重大安保期间，派出所按对口检查站的警力需求支援检查站，开展卡点勤务查控工作。日常情况下，检查站派出警力支援派出所，根据对口派出所分析的巡控重点，与派出所警力开展联合巡逻防控和设卡盘查工作。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本期新闻由贾跃井然播音，于磊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收听 FM 986更。